在艱泥泥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咁啊，临行之前 咩行先？你讲临行，临行就唔系咁嘅意思、啊。阿谢谢哥讲咩临行咩意思？讲教一教佢。 我临 系咪做咩临行？你俾人临行，因为你临行人啫。 系啊，临行之前 啊，得得得得， 临行之前嘅一个晚上， 吓死啊，大佬！ 喂，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听日我哋有一个即系叫花莲之行 ，OK？ 咁、咧就 天南之友， 天南之友咁啊。我哋為咗即係響應呢個即係 KMT 啊嗰個呼籲，咁啊希望能夠振興花蓮。咁啊，因為事完即係年初嘅時候咧，就花蓮咧就遭受到呢個地牛啊 嘅 地牛翻身。咁啊，所以咧即係希望能夠咧，即係大家多啲去花蓮咧，就振興旅遊嘅事業咁。咁所以咧，聽日我哋會出發。 係 啊，咁啊，我哋 幾多人去啊？ 23人， 哇，都多 啊！ 唔好多啫， 一半啦、啊。即系我哋都精心细选咗23位朋友。O、okay? K， 你讲一团就多噶啦，一团。 咁啊，一半半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留意啊，留意我哋即系翻嚟之后咧，我哋 有啲报道， 有啲报道啦。 我哋都会咁样，就会即系、我哋都有地方，有啲地方会拜会嘅吓。 系 呢个慈济。 慈济公道会啦， 花莲县政府啦，咁同埋一位即系我都素未谋面嘅，即系都喺网上都好热络。 神交，神交咗多年， 叫国旗女孩， 冇错， 系咁啊，高雄嘅， 系啦，咁亦都约阿国旗女孩都同我哋约咗啦几个 當 高雄嘅黄复兴党部嘅啲将军， 系 啊，咁我 将军添啊， 将军嚟噶，咁即系我都话喂，你咁既然都将军嚟。咁我哋約個晚飯啦，咁所以聽晚咧，我就會同啲將軍啊，咁同國旗女兩公婆啊，就會有個飯局啊，咁啊，即係希望做一啲訪問啦 嚇。咁不如簡單講係黃復興黨部係乜嘢嚟嘅？即係講兩句介紹下。 黃復興黨部其實都講過噶啦。黃復興黨部咧，其實中國國民黨嘅一啲黨部嘅一個即係喺地區上面退役嘅軍人所組成嘅一個特殊嘅黨部嚇，即係譬如你係一個譬如你台中市你有個台中市嘅黨部，即係國民黨嘅黨部，咁你係國民黨嘅黨員就係加入台中市嘅黨部啦。咁但係咧，佢有啲特殊身份，譬如佢係退役軍人嚇，咁佢就會有另外一個叫黃復興黨部， 即係分組。 係啦，咁嗰啲軍人身份嘅咧就唔會隸屬喺呢個台中市嘅黨部。佢又反而咧係去咗呢個黃復興黨部啊， 即係佢哋即係喺多年前啦，咁啊國民黨佢哋嗰啲分部咧都係以行業就為到即係嚟到區分嘅，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以地區，咁以行業嘅，咁我同你大家豬肉佬咁啊啱傾啲噶嘛，啱咪先？咁同佢種菜嘅可能冇咁啱傾嘅，咁所以咧就佢哋都會係將呢啲行業咧就作為一個分類，咁啲軍人咪。黃復興黨部啊，黃復興咁就係黃復唔知乜嘢啊，即係嗰類咯。 你哋係幾多日幾多夜啊？個團係 6日5夜， 哇，都玩好耐。 就喺高雄住一晚，跟住就經台東就去花蓮就住2-3晚。 三晚 係 咁，跟住就會喺台北住一晚啊。咁就即係會。 京台北 大部分都是旅遊啦。 好啦，咁啊，祝大家係去玩得開心啲啦。 我哋希望即係能夠拍到一啲好嘅嘢翻嚟，就係即係當係一個專輯咁。嗱，而家我哋考慮咧，究竟係即係成個天天南播曬佢，亦或係我哋即係做兩節就播一節咁。而家都諗緊啦，睇內容點先啦。 製作啊，翻嚟慢慢 睇下玩翻去玩成點樣啦嚇。 咁啊，好啦，喂，咁啊，我哋言歸正傳， 好 就啊，咁啊， 有啲咩活動介紹啊？ 文軒有兩個活動咧，係咪都係一啲？以往都介紹過了，不過就即係個班就即係完結咗，有新班啦。咁我哋出第一份海報先啦。咁呢個咧就係、 毛筆書法班， 即係書法班啦。 咁啊，喂，咁我睇唔到啊！ 你又睇唔到啦，净系睇公仔啦，睇图画啦，嗰支揸笔嗰个即系手法啦，嗰个手法咧就系我哋当年喺小学一二年班咁上下嘅时间咧，我哋喺学校学书法嘅时候， 呢样留翻俾谢公讲啦。 即系讲我嘅经验啊嘛， 你讲文字啦， 佢嗰啲书法家就梗系梗系咩啦？ 嗱，即系你睇个海报上面呢一栋都唔简单嘅，大佬。 系咪先？啱唔啱？ 你讲我唔识 嘅，即系嗰种揸笔嘅手法咧，嗰个入边嗰个我唔知咩位啦。我哋即系嗰阵时，先生你塞只鸡蛋入嚟。 你真的跟个书写障碍的人说你真的 这些不用的三个鬼的鸡蛋、啊、即你只揸笔老实说即又不需要说去到太过、啊这个你说正宗呢去到揸到那么正宗可能未必手写的、啊、 是几时开始几时报名 要大大联络啦，呢度 你度你度，我见阿谢啊，见阿谢公呢度有，嚟嚟嚟， 啊嗱，呢啲真系，所以就话咧，我哋真系目不，即系我哋真系文化界啊，目不识丁嘅。喂，大佬嗱咧，嗱呢个班咧就五月开始噶啦，五月七号、十号，今日第一班啊，今日第一堂啊，逢星期一，五月份嘅逢星期一晚上七点至八点，咪错过咗第一班就唔紧要嘅， 系啦， 咁啊第二班、第二堂、第三堂、第四堂上埋佢咯，系咪先？咁啊都系陈老师咧，就系、是、教授，咁啊480蚊，系嘛？咁啊 嚟玩 嘅，除咗佢之外咧，除咗呢班毛笔书法班之外咧， 嗯。 咁而家即係 我哋去第二張開波啦， 好第二張， 唔係太多人識寫毛筆字啊，咁啊揸硬筆書法， 可能即係圓珠筆啊、圓筆啊或者 冇錯啦呢啲啦，嗱呢啲咧就鄭重推薦咧就俾張三去學啦。咁啊，頭先佢都 書寫障礙嗰啲， 冇錯。咁啊，毛筆就軟筆啦， 唔同喎，不過 係啊。 咁佢嘅水平大概從即係呢個開始啊嘛。 導師就係阿樂主任教嘅。 啊，樂主任親自教啊。OK， 小學生 仲要小班教授。十个人啫呢班， 系 OK， 即系对住小学生。咁我的字咧就系小学生不如嘅，可能即系未够班去报名。 啊，咁所以咧嗱呢班咧都系五月份开班嘅，五月九号开班， 系 啊，五月九号开班， 星期三， 逢星期三， 即系仲第一次。 下昼四点半至六点半咁样，六点咁样，咁啊有即系每堂咧就个半钟头， 系 咁啊，咦都写好多字噶咯，个半钟头。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寫字就唔係淨係單純咁寫啦，即係教你筆法啊， 點樣裝好個字佢， 冇錯，裝好個字佢咁樣嚇。 好， 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咁你想你嘅子弟可以學到一手好嘅書法嘅話咧，咁就。不妨就去嗰度。 好，呢、這個文協嘅活動就講咗啦嚇。咁、okay. 其實仲有嘅，咁我哋上禮拜講嘅，即係五月廿五號嚇嗰、那個講座，就係呢個港台嘅之間嘅呢、這個樂壇嘅嘅呢個演變啦， 發展啦、啊，演變啦、啊， 係啦、啊，即係、啊就是、相互嘅影響。咁揾咗商台嘅 DJ 隨心嚟講嘅，咁大家記住你報名咯嚇。 啊，隨心好似都係世新大學畢業喎。 係啦、啊，係啦、啊，嚇、啊、都台灣畢業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喺下個星期六就五月嘅十九号啊，就是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咧，咁咧就系一个二手大学有独立招生嘅讲座啊，咁咧大家如果系错过咗之前嗰、那个即系、就是、你哋嘅子弟啊想去台湾读书。咁咧就錯過咗之前嘅報名咧，咁而家仲有機會嘅。 二手係最出名咩啊？ 二手好多樣都出名喎。 出名 啊？係啊，咁佢就喺高雄嚟嘅。 因為嚟緊咧，我好似睇到咧 TDB 咧 CCTVB 亦都有一個介紹咧，就係話去台灣，有啲人想去台灣咧就讀醫， 係 咁啊，然之後翻嚟香港考試，喺嗰段宣傳片上邊咧就話：哎呀，翻嚟考試做醫護人員咧好多障礙嘅，好多考試嘅喎。咁當然啦，你睇咗佢哋個報導之後，咁、然之後如果你真係有心從醫嘅話，咁你到台灣讀醫之後咧、其中有一位我哋香港有一個即係都幾出名啊，上次啊傑拉德尼佢有位拍檔 羅伊 啊，咁啊羅伊係小兒科醫生嚟 系啦， 咁、啊、喺台灣行醫，咁非常之咁即系 非常之咁開心， 係啦， 喺嗰個行醫嘅過程裏邊咧，就都 係啦。咁同埋我認識嘅係讀醫科嗰班咧，喺台灣咧，其實就都幾開心嘅嚇、啊。即係而家都做緊行醫啊，或者係喺教學方面。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啊，記住啊，嗱，就係5月19日星期六下晝4点到5点，就喺尖沙咀海防道海防大廈7樓。 咁啊，上喺 Facebook 喺 Facebook 上面打海華服務基金就 OK 噶啦。 係啦，就揾到我哋知啦。 啊，咁啊，除咗我哋介紹阿羅醫之外咧，咁其實香港好多牙醫啊，都係喺台灣大學畢業翻嚟嘅。咁所以呢度台灣嘅大學畢業翻嚟嘅，咁牙醫喺台灣亦都非常之出名。OK， 咁啊，大家興趣台灣升學嘅話，你繼續留意啊張三嘅報導，或者係上網揾海華服務基金啦。 好啦，好，咁繼續係有個咩有咩講咧？ 前兩日應該前日啦，咁有 咪住講埋阿張三嗰份聲明先啦， 大樣貌，樣貌， 你俾翻我啦，你唔好睇住我張紙啦，屌張紙， 睇住又唔識個，你唔識佢分佢時間， 我嘅，我張紙你啊，因為咧咁啊，即係前兩日咧就我哋中華民國啊有一位咧就即係後生仔， 昨天 係嘛， 昨天咁啊去。今朝就宣布名次， 咁啊去咗呢個美國啊，咁啊參加一個叫做世界叫做二隊嘅錦標賽嚇， 咁佢參加個人組嘅， 咁啊中華民國呢位海軍嘅儀仗隊隊員咧就攞咗第四名。咁啊， 應該唔係第四名，佢唔係第四名， 冇名次嘅， 冇名次，但係佢分數係排第四。 No， 唔係應該咁講。應該咁講，佢呢個頒獎咧係第四位出嚟接受攞呢個獎，前一二三名咧就各有所屬啦。 係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啊，係啦。咁到佢嘅時候咧就冇就唔係頒名次嘅， 係冇名次，但係佢個分數係排第四。咁另外再攞咗個叫做創辦人獎，咁呢個獎我唔知道係咪即係往年都有，因為呢次特別 嘅， 特別俾佢， 特別嘅 啊。咁所以即係呢位後生仔咧就叫蘇。奇輪 蘇奇輪，奇福個奇， 咁輪就係呢個即係奇輪個輪啦。咁啊，呢位後生仔就本來咧就係嗱，今年就28歲，佢19歲就已經係參加咗空軍嘅二隊啊。咁啊， 空軍住海軍 啊，咁跟住退咗役之後咧，就即係佢都即係仍念念不忘啊。呢個即係二隊嗰個，即係佢自己一種興趣。咁啊，所以就再加翻入去呢個海軍嘅二隊咧。咁就好啦。咁嗱，如果即係軍人出國。都好麻煩嘅，即係喺台灣嚟講，咁佢要申請出國啦，咁仲要係著住軍裝出國咧，就更加即係難上加難。咁啊，即係舊年咧就向呢個國防部部長，即係國防部申請。咁啊，當年嘅國防部部長仲係 馮世寬 啦，係咪？大鵬部長啦。咁啊，即係都好好，咁佢都話即係佢批准咗。咁啊，到今年即係而家新任部長啊。咁就即係直情同佢即係俾埋呢個機票同埋住宿費佢咁啊，即係希望佢能夠凱旋回歸啦。咁但係即係雖然話即係我講話排第四啦，即係唔好理噶啦。即係咁，但係一二三名咧，我哋嗱呢個一二三名係邊個國家咧？台灣個報紙係冇講過， 華文報紙全部冇提。 咁即係所有即係我哋睇即係翻睇所有嘅台灣報紙咧，都冇講究竟係冠軍、亞軍呢、這個季軍係屬於邊一個國家，唔知。咁啊，即係當然台灣自己要吹啦，係咪？我哋睇翻張相先啦，因為有張相咧，就係呢位軍人啦，咁啊喺個 嗱資料上面睇咧，喺我琴日喺睇直播嘅時候咧，嗰個 係唔該播張嗰兩張相出嚟先， 去屆同埋前屆嘅冠軍咧都係美國人嚟嘅，佢相對生得比較。同阿奇倫比較咧，佢同阿去到奇倫嘅膊頭嘅啫。啊，咁喺琴日嘅直播裏邊咧，咁啊，我喺路睇直播嘅時候咧，就睇咗先啊，睇咗洗咗三個，到佢出場嘅時候第四個，因為佢係最後八名嘅參賽者， 八強啊， 八強嘅， 最後八強嘅參賽者。咁啊，開波之前咧，佢哋嗰啲其他嘅參賽者咧，都係帶。貝雷帽，即係戴嗰啲軟帽，咁佢係戴鋼盔嘅。咁啊，貝雷帽咧喺軍服裏邊咧都係算係一個便服，都係便服。咁同埋咧，佢哋全部都係冇戴手套嘅， 是唯一是麒麟有戴手套。嗯、所以呢就都事前的時候呢、在、未他參賽之前呢都有人問喂喂為什麼不戴頂這、這個貝雷帽啊或者是 名帽啊。 是啊同埋、除了手套會不會著數一點啊諸如此類的在網上都有討論。但是他堅持呢就話呢原來呢翻查翻記錄呢其實呢他參賽出去參賽之前呢都有試過呢是戴貝雷帽。做過另外，因為貝雷帽咧呢一套服飾咧喺中華民國嘅軍服裏邊、軍裝裏邊咧，原來係冇嘅。嚇、喺亞洲地區，原來佢同北韓都係冇嘅，其他地區都有。咁啊，中華民國嘅軍隊裏邊冇呢樣嘢嘅時候咧，所以最終咧佢決定咧都唔用呢一個係貝雷帽嘅裝束咧就去出發，咁啊全副呢個軍裝，並且選擇咗選擇翻呢個係啦海軍嘅呢個軍裝咁樣，咁直至到咧到佢出場表演嘅時候咧，佢全場即係佢都係咁樣行出去啦，去到同嗰個司令官報告咗之後咧，跟住然之後佢正式表演嘅時候咧，正式操槍嘅時候咧，佢將佢鋼盔除低嘅，都有除低，咁就仍然戴手套，咁啊當然大家喺網上面。而家都可以睇翻佢嗰段片，佢、嗰段片咧真係，我個人認為咧係比較我之前睇過嘅睇過四位嘅表演者咧，同埋之後咧都睇咗佢表演完之後咧，另外一位表演者去表演咧，都係同佢咧係 咁嗱，因為依樣咧就以上嘅表演咧，其實我唔識緊，我唔識嘅。啊！所以識條鐵啦。咁但係我見到現場嘅觀眾啦，即係隔離嗰啲咁嘅鬼，有好多鬼啲鬼仔啦。咁一路睇啦，一路膜拜佢點樣啊？即係一路佢一路表演嘅時候，隔啲鬼仔咧一路膜拜。 係啊。 嗱，同埋咧，佢尤其是佢即係蒙住眼，將支槍拋上天空，然後再反手接翻咧，係直情係全場尖叫啊！ 係尖叫， 尖叫啊！叽叽呱呱，好似人哋睇嗰啲咩天才表演啊，即係美國啲天才表演，或者大陸嗰啲乜鬼嘢好聲音嗰類咧，即係全場叽叽呱呱尖叫， 因為叽叽呱呱咧。唔係啲靚妹啊，因為現場咧其實 全部都係軍人嚟嘅， 係啊，同埋啲即係啲男子漢嚟嘅成班。 因為你而家睇到背後嘅畫面咧，其實個現場咧就係冇咩太多觀眾嘅，都係佢哋即係參加者， 行內人， 全部都係行內人嚟嘅。咁同埋咧喺表演完之後，特別喺表演完之後咧，佢用中文講啦，因為佢同司令官講嘅時候咧就係用英文表達。佢嚟自台灣，嚟自呢個台灣，嚟自中華。當佢表演完之後咧，佢同司令官講嘅時候咧，佢就用國語表講啦。我係中華民國，台灣嘅中華民國嘅海軍啊，海軍部呢個乜嘢咁？咁然之後翻翻嚟之後咧，就當然即係表演完之後，大家睇到畫面啦，嗰、那個神情嗰種激昂啦，畫面嘅背後。原來之後咧，我哋琴日睇直播咧，係非常非常之多咧，係嗰啲參賽隊伍嗰啲朋友咧，嗰啲外國嗰啲外國友人咧，係爭住同佢影相，包括上屆冠軍，因為上屆冠軍唔止一屆，佢係連蟬聯咗兩屆，咁你係咪佢蟬聯第三屆咧？喺報道上面我哋睇唔到啦。咁但係嚟講咧，即係佢嘅表演之後，令到全部參賽者咧都即係驚為天人，甚至乎咧，大家咧。是他同嗰個上屆冠軍咧，係上屆冠軍同佢請教咧點樣背後接槍嗰個手勢，喺畫面上面我哋有睇過。咁當然你而家嘅宣傳片上面都睇唔到啦。係咪？ 好，咁呢個都報道完啦，跟住係到 即係中華民國能夠揚威海外啊！即係成日咁講啦，即係讓世界看見台灣啊！咁即係知呢位蘇麒麟咧，可以即係達到呢個任務啦。 軟實力啊，軟實力！ 即係呢啲，我相信即係呢個共匪軍都有排追㗎啦！呢啲因為即係中華民國嘅儀仗隊啊，係即係世界都係十一指㗎啦， 有名啊！ 好，咁我哋講完啦，好啦，喂，咁呢個五月四號即係呢個貴會啊，即係呢個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啱唔啱？ 你仲要真係諗㗎？ 我唔記得咗啊！要你死死親咁長啊！ 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 一行三人咧，就去呢個台北辦就 遞交呢個 聲明。 係 好啦，咁你講講個詳情 係 咩聲明嚟嘅？ 咁咧就因為咧依、這個喺台灣大家即係中華民國嘅教育部咧，咁就係喺四月嘅時候咧，就係、是、做一個係不管嘅行動。 嗯、啊，就係、是、呢個咧，就係、是、就是、否決咗呢一個任命管中文嘅呢、這個台大校長嘅聘用。哦，咁我哋校會總會咧就係、是、發出聲明咧，就係、是、即係對呢件事情不滿啦，希望呢個教育部咧係回歸翻，係尊重呢個大學自治嚇。咁、啊、所以我哋發出一個聲明嘅，係啦。 咁、那個聲明使唔使喺度略略講一講？ 都冇一個，即 係我用 其實都係、啊、都係希望咧，呢個大學部咧就呢、這個教育部咧尊重翻教呢、這個係大學自治，咁就係俾翻即係俾翻呢個大學去自選校長。 好啦，咁啊嗱， 校园就即系政治就退出校园啦。 嗱，香港呢商呢边商咧就递信啦，咁、嗯、台湾那边商咧就有一个叫做新五四运动啊，咁啊好啦，咁啊新五四运动就即系因何而来咧？咁啊，我哋讲嗱，虽然大家即系都大概我哋讲咗几次都系讲，即系由呢个卡管到拔管啦，系嘛？咁我都大概将个事件簿咧略都再讲一讲啦。 嗯， 咁啊喺呢個1月5日啊，即係今年嘅1月5日咧，遴選委員會咧就通，即係經過兩輪投票咧，就通過由管仲敏啊就任呢個國立台灣大學嘅校長，因為咧上一屆嘅校長咧喺舊年嘅 六月 到咧就辭咗啊，咁就因為要選一個新校長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台即係即係國立大學咧，就有一個叫遴選委員會嘅，咁誒由呢個咁誒有啲人即係報名啦，咁啊咁總共係有9個人報名。 嗱，依個報名係即係推薦，唔係叫報名，叫推薦。 當 係 推薦。 即係譬如啊，我覺得鄭功德啦，阿謝功德，咁咧我推薦啦，當然啦，就經過阿謝公要同意啦，咁我就推薦。咁啊，我推薦人咧，我就需要係將阿謝公嘅資料我填曬上去嘅。 咁啊，推薦咗9個，咁啊，結果又有一個叫做即係你將你會逐個約見噶嘛，係嘛？個遴選委員會咁啊，約咗9個人嚟傾，喂，你對將來學校嗰個方針點啊？自校啊，點啊？咁最後咧就篩正5件嚇。咁啊，到即係經過兩輪投票咧，就係嗱，第一輪投票就係、是都係十二對九啊。咁啊，經過再一輪投票之後咧，仍然維持翻12-9咧，就係、是、管中文咧就係、是、贏咗呢，即、就、係、是、當選呢、這個校長啦。好啦，咁啊，當選校長之後咧，咁啊。因為管中文本身就是國民黨籍的，亦都在馬英九的政府裏面都任這個財經會啦，即係其他啲咩政務委員啦，即係啲公職嚇咁啊好啦，咁啊好顯然咧，咁佢嘅 前朝官員啦， 嚇，即係第一個前朝官員啦，第二佢係即係俾綠營講定佢咧一個男嘅。啊，一個非常之藍嘅人啦，其實咧佢又唔係好藍嘅啫，咁但係因為要打倒佢啊，咁所以咧必須話對佢好藍，啊咁好啦，咁啊管中文都知道贏咗之後咧都話都唔好，即係都費事搞咁多嘢啦，咁佢就馬上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咧就話咧佢即係當選之後咧就唔會參加任何政黨嘅活動啊，咁但係咧綠營仍然唔肯放過佢，咁好啦，咁啊傳出咩咧就話嗱第一。初咧就話：喂，呢個人就唔冇理由佢當選校長嘅。嗱，佢咧就係呢個抄襲啊，即係佢個論文抄襲。 應該係首先就係話佢係喺外面做讀黨冇申報，跟住第二樣咧就係講佢個論文抄襲。 唔係先抄襲先嘅， 唔係第二樣嘅。 好啦，咁啊冇理噶啦，先後問題啦。嗱，咁啊抄襲咁啊，結果咧就係後來查一輪之後咧，即係邊有學生仔係抄襲？即係老師嗰個論文㗎，係咪？ 唔係，佢而家話最後咧就係即係證明啊，喂係其實嗰個發出論文嗰個咧係管中文學生嚟嘅，咁即係學生咧就引用老師嘅數據，咁而家咧就反過嚟咧就話 咧，即係點會老師就係抄學生嗰啲？ 唔係依個依、這個都有可能嘅，但係而家咧就係講擺到明咧，事實就證明咗咧。就是依個學生係引用，亦都係喺佢論文裡面咧，係寫到明， 寫咗明㗎啦。 引用依個管老師去嘅數據嘅。 好啦，咁啊一計死就一計又生啦，咁啊好啦，糾纏喺呢個所謂讀懂呢個咁樣嘅身份啦。好啦， 咁啊，獨黨嗰度咧又嘈咗輪之後，又好似靜咗落嚟咯。 佢首先係講係嗰個佢嗰個利益申報，就係話因為喺呢個遴選委員會裏面有一個係同公司嘅董事。 唔係呢個下邊講啦， 第一個依個係第一樣嚟嘅。 我知呢個再後講啦，我就咁好啦，一計生有一計死啦，咁好啦，咁又話佢喺大陸廈門大學咧就兼任呢、這個教授咁啊，好啦，咁啊，即係呢個廈門大學即刻發表聲明，我話冇啊，大佬。 佢嚟講座嘅啫，即係 講座啫， 講一堂，講一個講座走啦。 連薪水都冇收嘅喎，咁啊，好啦，咁啊，後來又燒到呢個新嘅教育部長啦，茂坤，喂，佢仲多係嘛？屌你仲原來一踩上嚟咧，原來好多教授，因為好多教授台，即係無論係台大又好，其他咩政大都好，就好多教授都係咁樣嘅，去即係大陸講課。如果你拉咪拉 Q 曬咯。 咁依個去大陸講課一回事，咁但係依個潘宗文咧，佢係只係去一個應邀一個講座嘅啫，咁又並唔係授課，同依個佢嚟講所講授課係兩回事嘅。 好啦，咁我哋講翻獨黨啦，咁好啦，咁呢個佢屬於大，即係台灣大哥大嘅獨黨。嗱，咩叫獨黨咧？即係獨立嘅董事。 香港係有嘅，香港都有 獨立董事。咁點解要揾個獨立董事咧？因為咧，你嘅學校，你間學公司裏面自己大家圍一個，即係去管理間公司，就揾個獨立，即係外面聘請一個獨立嘅董事嚟咧，就監察翻本身公司嘅運作， 提供第三者、第三方意見。 係啦，咁 清醒啲。 嗱，多數咧就揾翻大學嗰啲教授嘅。因為呢啲即係亦都學有所專啊嘛，咁所以咧就好多大學嘅教授咧都會俾好多大嘅企業咧去延攬啲人嚟做呢個獨董嘅，咁管中文係其中一個啦，係咪啊？好啦，咁啲人就話：喂，咁你嗰、那個你嗰身份係獨董，咁你會唔會有即係好啦？即係嗱，講嗰個受利益啦， 利益關係 啊，利益關係啦。咁好啦，咁啊嗱，五月份。咁就呢、這個三月份，台灣大哥大咧就聘請管中文做呢、這個獨董，即係獨立董事。 因為邀請啫，仲係邀請。 好啦，咁啊，管中文咧就向台灣大學咧，即係或者即係當時校長咧就話：喂，我想做獨董，咁啊申請。咁校長咧就係、是、口頭上咧， 唔係係文件又出咗啦。 校長自己啦，嗰、那個校長嗰、那個、那個、 文件出咗啦，即係簽批啦， 同意咗。但係最後要學校嘅校方有個文件噶嘛？ 唔係校長簽咗噶啦。 校長簽，校長冇用，即係校長簽啊，應承咗啫。 嗱，我諗呢個咧就好多人都係喺呢度糾纏咗啦。咁其實咧，因為就係、是、校長已經簽咗，咁但係咧就係、是、話簽咗之後咧，咁可能咧仲話：我要發俾咩部門？發俾咩部門？咁咧而家咧就係話咧即係小英政府就捉住一樣嘢啦，你校長簽咗就唔等同係批准，咁你要咧公佈天下啊，所以咧你冇公佈未公佈天下之前咧，你就去就職咧，所以唔啱。 唔係嗱，即係嗰個時序應該咁樣，校長簽咗。校長簽咗，仲要校方同，即係校方都仲要開會去同意噶嘛。咁所以就算係學校嘅校長五月份同意咗，好啦，學校同即係校長同意咗，跟住放暑假咯。暑假一過，咁就即係到九月，咁啊十月咧就校方就正式校務會議咧就再同意。好啦，喺呢個所謂空窗期咧，咁管中文就已經係上任啦，因為過往所有的教授去當呢些所謂企業的獨董咧，都是一樣的咁但係唯獨是咧，管仲文就俾人哋要攆住啦。 嗱，咁呢一度咧，其實就喺個爭議地方咧，就係話校長簽署出嚟之後，係唔係已經係成為一個係合法嘅文件咧？咁呢個就係大家話：喂，你校長簽咗出嚟已經合法噶咯？咁就係管仲文就攞住校長簽發嘅同意書。喂，你校長簽出嚟都唔係等於校方同意，咁你就好離奇喎，講唔通嘅喎。 咁而家就咬住呢度啦，即係綠營嗰啲人就咬住呢度啦。 咁所以因為你咁講咧，我就即係要補充啦。如果唔係咧，好多朋友咧就係你知啦，就係聽前一半就唔聽後半。 就即係話理論上即係正式嚟講就要校方同意嚇，校長只係同意咗咧係唔夠嘅。好啦，咁校長同意咗，所以咧。呢、這個管仲文咧就即係屬於係台灣大哥大嘅獨立董事，咁佢咪上任咯，係咪？好啦，上任出現咩問題咧？因為佢要嗱，佢係獨立董事，所以咧佢會參加兩個喺台灣大哥大裏邊嘅一個委員會，第一個叫監察委員會，第二個叫薪酬調整嘅委員會。好啦，咁而家就咬住啦。 哇！你一個人咧有三個人嘅，即係擁有三個人身份，咁三份工，好，我哋下一節咧， 係啦，點樣咬住？好，我哋啱翻嚟再講。